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听到叙嘉义的话，袁本善哪里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他彻底发了狂，但麻醉药物让他什么都做不了，他竭尽全力的挣扎，却连手指头都抬不起来，头颅也只能徒劳的小幅度摆动，口涎顺着闭不拢的嘴巴滴滴答答的落下。他没有阴阳眼，什么都看不见，而这种看不见才是真正的恐怖。关巧巧不是在第八个世界就死了吗？他怎么可能找到这里来呢？他要对自己做什么？池小池只是坐在沙发上欣赏着他的垂死挣扎。从刚刚进入第八个世界开始，池小池就开始经营他漫长的连环计。时间倒回至池小池进入古堡的第一日，他和甘家兄妹一道在走廊上逡巡，观察着墙上的每一张照片。墙上多为人物照，偶有风景照，而且观之令人浑身发寒。任务者们一般都是粗略看过一眼便敬而远之，池小池却把每张照片都看了，甚至把每个房间都转了一遍。他发现了一件事，这些照片包揽了太多风格和年代，有现代风如气球牵住了他，有中世纪风如少女的祈祷、圣母像、唱诗班的孩子，甚至还有古风的风雪夜归人。在原先的古堡里完全没有这些照片，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座古堡而已。在进入之前，他们也简单的搜索过古堡。根据宋纯阳的记忆，古堡的墙壁上虽然蛛网密布、锈迹斑斑，却压根没有曾经镶嵌钉挂过照片的痕迹。当时池小池便有猜想，这照片是女鬼自己拍的，这也从侧面解释了她为何能够自由在各张照片中穿行，借用照片里的人物的身体。那么问题又来了，她是从哪里拍来这些照片的呢？综合各种痕迹，池小池冒出了一个极大胆的想法，所有的异世界看似彼此独立，但实际上是互相连接的，厉鬼生活在同一个异世界里，被主神与系统设下障壁，与现实强行隔离。从管理学上来讲，集中管理也比分散管理要来得更省力些，相应的鬼与鬼之间也有微妙的不同。有的鬼活动范围有限，是腹地之灵，不能随意行动，譬如第一个任务世界里的平女，但有的鬼就能自由行动，譬如可以四处拍照片的古堡女鬼。后来他详细询问了西楼关于系统的运行机制，表露出的种种迹象也与他的推理相呼应，不过这是后话，暂且按下不提。再往后，池小池来到关巧巧的房间，意外发现古堡中的女鬼盯上了关巧巧，那时便是他漫长布计的开始。他找到袁本善神秘道，老袁，我们交换眼睛吧，我知道一个交换阴阳眼的办法。他又道，老袁，巧巧房间里的照片好像有点问题。接下来的发展如他所料，关巧巧成了袁本善的弃子，死于非命，随后关巧巧诞生。池小池积极配合关巧巧与他搭戏，一是想尽力满足他的心愿，二是有求于他。在他们即将离开第八个世界时，关巧巧终于向他吐露了心声，感谢自己这些日子以来的陪伴。听完关巧巧的故事，他对关巧巧说道， 我也有一个故事， 你想听吗？ 关巧巧自然点头，池小池便把宋纯阳经历的一切对他和盘托出，坦诚地告诉他自己是重生回来的宋纯阳，以前的自己被自己的挚友与爱人挖去眼睛，在此地挣扎而死，灵魂溃散，死无全尸。 我想报仇，你能帮我这个忙吗？ 关巧巧太理解仇恨加深的痛苦，便答应了下来。池小池先不直接告诉他自己打算如何报仇，只问道， 你能辨明人身上散发出的各种负面情绪和能量，对吗？ 关巧巧没想到他已经把自己窥破到了这种地步，索性如实回答， 没错。 你会吸收他们吗？ 我会，但是我不会去尝试，那太肮脏了。 我的那位朋友，也就是你这具身体原本的那个主人，他的魂灵应该还留在他死去的房间，就像我上辈子曾经历过的一样。 宋纯阳上辈子死去时，魂灵在他死去的房间巡游不去，逐渐溃散流逝，失去记忆，那种痛苦用语言根本不能形容出其万一来。现在真正的关巧巧正处于这绝望的炼狱之中，但他应该还没有忘记是谁把他害死的。 请你教会他怎么吸收负面能量，并告诉他我宋纯阳会帮他报仇，我还有两次任务要做，在第九次任务的时候可以麻烦你带他来找我吗？ 为什么不是第十次呢？ 池小池的答案更叫他一头雾水。 第十次就来不及了。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，你要把他从第九次任务中带出，再带入第十次任务。 是。 这不可能。 他也曾试过逃出这个系统的辖制，然而不管他如何努力都是白费苦心。池小池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同他解释了，只说道， 放心，我做得到。 你的第九次任务什么时候开始？我要怎么找到你呢？ 请拿着这个来找我。 他把自己的手伸向关巧巧，关巧巧怔了怔，神情复杂地点了点头，并摊开了白皙如玉的掌心。宋纯阳从小跟着祖母通晓许多暗门灵符，池小池早就按他的记忆悄悄画了两道指路符藏在袖中，这是古人常为出外打仗的士兵准备的符箓，一枚指路符秘密缝在衣裳里，另一枚由家人拿着，只要有这指路符在，即使不幸身死，鬼魂也不会成为异乡之鬼，哪怕关山万里，亡魂也能返回故里。他把其中一道折成三角的黄符递给了关巧巧，并诚挚地向他点头。走出第八个任务世界后，池小池利用原本上为数不多的回忆值，从仓库里兑换了一只初级锁灵瓶，这便是他未来的及告知关巧巧的筹码。第九次任务的第二夜，清理重伤，池小池主动提出留在一楼的医务室陪护，甘棠也留了下来。而在夜半时分，他感应到了灵符的动静，并借口上厕所溜出了医务室。身着中世纪少女服饰的关巧巧如约而来，身后还跟着一个手臂低垂脸色青黑的魂灵，正是真正的关巧巧。关巧巧抛了抛手中的符箓，歪头甜笑， 真的管用啊。 池小池用锁灵瓶收了关巧巧，与关巧巧攀谈几句，并邀请她有空可以来福利院玩，这里的孩子说不定会很喜欢照相。关巧巧表示她会考虑，旋即飘然离去，身影消失在夜色之中。孰料她的背影被柳成英瞧见了，以至于她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仍对那神秘的黑衣女人念念不忘。对此，池小池耸耸肩，语气轻快道， 大概是哪只过路鬼吧。 池小池开始与瓶中的关巧巧说话，还险些被原本善撞破。在关巧巧面前，他仍是那个温驯可爱的宋纯阳。 关巧巧悲愤难抑，在瓶中向宋纯阳诉说了袁本善对自己所做的一切，以及他原本想对宋纯阳做的一切。池小池悲愤痛苦之余问他， 你想报仇吗？ 他当然想了，做梦都想。于是池小池给了他指点，告诉他该如何做。在进入第十个世界的瞬间，池小池掐准时机摔碎了锁灵瓶。从此时起，池小池的全盘计划彻底成型。自始至终，袁本善都未能跳出他的掌中。他不介意袁本善对他的亲密接触，也不介意刷一刷袁本善的好感度，因为他对宋纯阳的好感度越高，得知真相后的冲击便越大。池小池甚至冒着一定的危险，在最后一关给袁本善搭了一把手，他想让他活着，充满希望地活着，并在最后见识到何谓真正的绝望。